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不同以往的婚礼进行曲。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又是一个周一来到了。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改编自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如果你参加过很多的婚庆场店的话，少不了聆听婚礼进行曲。但是呢，其实你会发现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和瓦格纳的婚礼进行曲是不同的，可能有些朋友有些混淆。那一会儿呢，我们对比来听听到底有哪些不同，又是在什么样的场合来演奏的呢？周一的午后，打起精神，古典也流行带给你好听的音乐。

行致远，幽灵三九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弱气压场的控制，夜间到白天本市大气扩散条件较差，夜间气温下降，湿度增大，将有轻雾或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交通安全。白天有轻度到中度霾，局地重度霾，大家应当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外出请注意健康防护。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5%。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局地重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是一穿棉衣类服装。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古典，也，流行。2018年。 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一年四季，冬去春来，夏繁秋收，用 New Age 来形容季节再合适不过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作品叫做《孩子们的祝福》，是一首非常有名的 New Age 作品，也曾经在古典流行中多次播过。这首作品它的制作人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叫做戴妮，在创作的时候还不到20岁。音乐由清纯流畅并极具感染力的钢琴引出那种平静的、平和的、一丝不染的童声吟唱，还有经典的告白。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今天我们来听 New Age 新世界音乐。成长的力量，即使是柔弱的小草抽出嫩芽，这也是生命的律动。